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又是双休日，又到我们和曲艺爱好者呀一起在节目中分享不同形式的曲艺作品的时间了。今天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来欣赏两段京韵大鼓作品，我们请上白派京韵名家严秋霞先生啊，为我们带来两段《红楼梦》当中啊和晴雯有关的故事。我们首先来欣赏一段《遣晴雯》。 可叹佳人她受了苦情，将他们撵也省得朝朝暮暮地挂在胸，言未毕秀莲起处一起举目进来了邢夫人陪嫁婆子人一名，她是晴雯的要命性啊。

终点。无辜的自言自语，长叹气，忽然间问他十声九不吭，有一时袭人射月平相劝，他不过点点头儿哼一声，他想着我房中出却了晴雯女，别的人死于庆儿碰着把斗儿命，石公子一腔郁闷出房去，低头儿立了一宫小院中，信步儿走出了角门儿外，瞧见个老妹儿，问了一声，宝玉说你可知晴雯她在何处住，那婆子说你就从此处往南行，石公子并不回言，扬长就走，见个小院儿，房门上挂的本是布帘笼，宝玉前身把屋进，迎面儿香炉紧靠着后窗棂，瓷壶儿放在了炉台儿上啊，炒碗摆着就在碗架儿中，内间儿油灯儿藏在了青桌儿下，铜镜儿梳头匣儿换有酒胆瓶，小炕儿带病的家人歇玉体，大概着他那半新不旧的北红绫，面盲儿桃花初放红似火，他那乌云儿这不为官横但发乱蓬，小枕儿轻轻斜倚蛮腰儿后，绣鞋儿一双紧靠着炕沿儿扔，柔气儿隐隐一声把波香儿堵，他那病身儿这不辗转轻颤说不结儿疼，猛听得颤巍巍的声音叫声嫂嫂，你把那壶内的茶我半中啊，我这心里头死个活糊啊。吃茶吧妹妹呀，我是愚兄，这晴雯一听声音是宝玉，喝的他半晌发呆，哼了一声，二爷呀你从何处来，还不快去，倘若是太太闻之可了不成，宝玉说我未清一死何足惜，要贪生泉下何面再相逢，自从你前朝离了一壶院，两日来我的茶饭不思平一成，我本当早些前来把卿探望，被袭人 紧紧的香兰啊，不放心这亲们啊，眼瞧着宝玉他的悲声咽咽啊，低头儿他已全无啊泪飘零，欠身行手拉宝玉一旁坐，我和你情意相同似妹兄，只说是咱们终须有日随了心愿不成吗？半途之中有电灯，哪个老婆好好生心，要把我害细想来，其中一定是有人同。早知道不白的冤屈我们今日有啊，我早就和你呀画到了舌尖小脸一红啊，他是往下又不横啊。有五个教室抱客的中，宝玉说我自家走出来天骄未正，可是啊你也吃了些糖水不曾这亲人啊，滔滔泪向他的腮边滚啊，你打算奴家我还在咱那愿意咱那里随心如意，般般独有不拘时，要什么东西就现成，你摸摸我这浑身上下如火炭，哪有那可口的茶儿，吃上一盅吃公子忙向怀中，怎么一伸手玫瑰露我替你拿了来一小瓶，你等着我寻一点冷水冲与你饮，这晴雯聪慧的芳心难感情，难为你宗宗样样思虑的到奈可怜，除却你怜心啊，还有你的宝瓶。上寒杯呼声妹妹轻轻不必多伤情， 你等我今晚就到上房去，把你这一段的冤屈说与老祖宗，完叫你明朝冲进一壶院，要不能使我是情愿以死对方清。清文说，二爷好歹休要生事啊，你把这偌大的干系莫要谈清。老太太唐然问起了因何故，那个香袋儿定然惹下了火无穷，即便是你强霸奴家我说回去，你叫我是何言再进来一哄。二爷呀，从今吧奴家我丢开手吧，就打算我此身早已负了幽冥，你若是果然不舍我亲吻女望天涯，频频偿还我两三声，我死后此身不可留尘世，恳求爷千万将奴家用火轰，也免得我胆小的魂灵儿看尸骨。总算你格外施恩大奴疼，病何堪能如此啊，将养着生安也不过几日功。清文说，奴家不久要归黄土了，大约的小敏儿呜呼也难以逃生。二爷呀，你待我的生恩难尽数，连奴时慈善千金做笑容，死你不心疼。此恩德奴家亲事难补报了，也只好结草相还再来生。这清文口含语之塞流泪，咯吱吱指甲刻下掌中情，痛哀哀全将此物与君赠，算清文为死的前身一般同。写字时啊翻纸长言书本而泪，作诗时啊快水相随笔墨中。这家人话到痛肠，双凝醒言，芳心一动改变形容，苏醒板上睁二目，泪珠儿滴落在枕上点点红。这宝玉忙取绫帕香腮展，咬牙说，青青你不必过伤情啊，人秉着七情六欲谁能无病啊，退服在调养中和体自宁。这晴雯明知宝玉是宽心的话，低头儿他一穿无两泪流，半晌说，二爷呀，你抽遣奴家来坐一坐吧，可怜奴浑身发酸骨节儿疼，施公子手扶于体挪圆枕。晴雯回首不消停，忙将绣袄轻脱下，此衣服与郎君兑换做表情。奴和你今生虽为同行体，也总算昼夜贴身思切同。这宝玉惨惨戚戚把衣换上，忽听的门外有人声，原来是晴雯的嫂嫂回家转。宝玉他强引着心肠往外行，耳听得一片声音呼宝玉，他这才带履含悲就转回一哄。这一回宝玉探晴雯，二人的情意重，下一回坐祭文前去吊芙蓉。